上山开为路过他家门，永见我好笑谁碰大碗包草贼，他是道他人到来永北转，大碗草送鸡是鸡神，一句笑我做美真，送情又留几层情，花开花落三年真，送绿香听见团圆情，世事想想心生痛，一碗野茶 红心为集体，为革命奋勇向前不回头，要留无心离开你，将同志亲人一边斗。 下面请听《火耶村》当中的选段，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《血债要用血来还》。 妈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昂起头，挺起身》。 不忘记落天家路。 将死等臣，把你妈妈招募进这岗位，应当由你来继承。你当时听了指导言，要用枪声太可声。孩子啊，你须从勇，要镇定，斗争中难免流血与牺牲。虽既是我们一家人，与千万人民同一心，此生早已许祖国忠臣是堪称万金志不更。 正义不惧死，同美帝斗争到底，只有一股信念，祖国暖国必须统一。两句话牢牢记，一副从大青山不倒，气不倒，流水不停，不破冰。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，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《哭政委》。 问题为主。 来的乱枪奔赴，光怒在屋里是一滴一滴滴，待海岸前进。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《不要用哭声告别》。

下真祝林雨山是谁让啊碰先上真下乱葬八家乱给你一起过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《丹心永向阳》。

呦，快快有请呐、 哎！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呐！叫人好喜呀、啊！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喽，等一下子一见面呐、啊，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。哎，收破烂的、哎！ 你叫些什么？ 你别有情呐、啊！ 你去通禀啊！ 夫人小姐，照顾老爷回来着。 阿爷，贤婿赶来着，带我快快去迎亲呢、 哎。妈妈娘哎，让女儿我去呀、啊！ 哎呦，我去！ 妈妈娘哎，让女儿我去呀、啊！赵郎在哪里？ 哎呦，贤婿在哪里？ 赵郎在哪里？ 贤婿在哪里？ 赵郎， 贤婿在。 岳母，小姐，小姐，岳母，岳母。